你亲眼看见过我为他玩命？这世上谁都可能把他往沟里带，除了我。 乔家一把利用肩肘的力量甩开耿伟。这话说的耿伟无法反驳，他虽然对乔家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和不满，但是在他对郭林这件事上，耿伟是无条件相信乔家的。但是越是这样，他心里就越不安。 如果他没出事，宋度良自杀这件事，郭林不可能没反应。到了这一步，你们还坚持原本的计划不变吗？暴风现在就是个定时炸弹，太冒险了。 乔家推开耿伟，继续翻找东西。不过随着耿伟亦步亦趋的追问，他终于勉强停下了手上的动作。 他当时决定收网的时候，就设想到了各种可能。宋栋梁虽然自杀了，你们手里攥着的人应该不止他一个吧？与其有时间跑来质问，不如想办法把剩下那几个看好了。 说到这件事，乔家心里还很火大。抓了的人都看不住，他真不知道这群人是干嘛吃的。耿伟心里的抱怨不比乔家少，事实上他来之前局里都已经炸锅了，但是已经发生的事没有挽回的余地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如果郭林一直不露面，接下来的行动总不能就靠一个乔家来安排。就在耿伟犹豫的档口，乔家终于找到了自己要的东西。他趁着耿伟没留意，反手揣在兜里，然后顺手从边上撕下一截纸，写了个地址。 你接下来什么都别做，也什么都别管，等我通知，然后去这个地方找郭林。 乔家把纸塞到耿伟手里就准备走，都快到了门口又想起来，回头补充了一句， 不用提前去，早了也见不到人。 说完这次都没给耿伟反应的时间，乔家转身就消失在门口。他说完把钥匙留给耿伟，就真的大门都不关了。耿伟几乎是愣在了乔家的家里。如果说郭林是个疯子，乔家基本上都不算个地球人类，他实在搞不懂这个人脑子里的回路。但是当他低头看着手里的纸条，内心那股不安感又开始逐渐攀升。乔家到底要干什么？徘徊在耿伟心目中的质疑，在郭林的心里也转了好几轮。其实不止郭林，连孙鹏都在默默地揣测，只有杜子平看了出来。乔家把郭林交给孙鹏，就直接回到了暴风那儿。不过在那之前，他回家了一趟，就这么碰上了耿伟。其实他回家是去拿一份数据，这份数据是之前他在黑狗身边时留下的一份拆家数据。当时黑狗一心想要做大，满心都做着江湖大佬的美梦，也不管自己吃不吃得下，到处找人挖下线的拆家，手里攥了相当庞大的一份名单。乔家当时留个备份，主要是为了自保。那时候他跟郭林之间还没有到这种拿命相护的地步，始终担心自己将来会被卷进麻烦里。乔家保留着这个，是为了给乔简留个后路。必要的时候，这东西最起码能给乔简换个衣食无忧的后路。这也是他始终都没有跟孙鹏正式断绝所有联系的原因。谁能想到，最后的这些后手全用在了这种时候。乔家去找暴风，拿着这份拆家名单做了投名状。他并没有把数据直接交给暴风，而是告诉他这份数据的用途。 我可以帮你解决所有需要有人出面的问题，所有的拆家我来联系，厨房的出货前期我亲自跑，等几条线摸稳了，鲍先生再找人来接手。 暴风当时脸上多多少少有些意外，他虽然没有跟乔家打过多久的交道，但是很了解乔家，他身上有一种独特人群的气质，而这种气质暴风再熟悉不过了，那是一种为了自保可以不顾一切抛弃所有的执念。乔家一直以来软硬不吃，油盐不进，哪怕是被暴风一次次往套里装，都会想尽办法脱身，核心就在于乔家要自保，要给自己留退路。他不敢跟暴风牵扯太深，是怕游戏玩到最后自己成为暴风的替罪羊。所谓弃车保帅，乔家的原则就是绝对不做任何人的车。然而他现在跟暴风说的就是在主动申请当车，他要做暴风的台面执行人。 乔家开出的条件，暴风没有拒绝，也没有理由拒绝。他只是在沉默了一会儿，漫不经心地追问了一句： 你和郭林两个人出去，结果一个人回来了，那郭林呢？ 我把他关起来了。 关？ 觉得这个字眼有点稀奇，暴风忍不住笑了一下。 你为了他连卧底都敢做，到了现在还会翻脸？ 他有后路，我没有。鲍先生之前开的条件不就是给我的唯一选择吗？ 事实上，应该在那个时候，暴风就已经知道接下来的剧情发展了。他很清楚宋东良的下场，才会在那么敏感的时候把乔家带到自己的腹地。他跟暴风那种商人不同，怎么跟乔家这样的人打交道，他才是最清楚的。所以乔家的理由在暴风这里有着无与伦比的说服力，这恐怕也是他这类人会翻车的唯一弱点，太过自信。因为在残酷的游戏规则里已经打滚了太久，自以为熟知一切玩法，所以其他人在他眼里不过都是些蝼蚁，只会按照他设定好的结局走下去。乔家在暴风眼里有些特别，但还不够特别。他不过就是那些为了自保，为了利益，死命抓着可以不让自己沉底的救命稻草，贪婪的像腐败品一样的生命，谈不上尊严，更没有永远的立场。为了尽可能的不变成垃圾，就会投靠任何可以投靠的人。曾经的乔家有退路，是因为他从没选择过阵营。从他跟郭林扯上关系的那一刻起，在暴风眼里，他就只剩下道具这一个用途了。清晰地从暴风眼里读出了对自己的蔑视和嘲讽，乔家只是默默地敛下眼皮，用来掩饰自己眼底那点不爽。结果一转头，就看到了旁边眼神深不见底的杜子平。乔家的眉角终于不受控制地跳了一下。虽然同样都是乔家眼里的条子，但是坦白说，乔家面对郭林有多随便自在，对着杜子平的时候就有多不自在。这个人对于他的立场和处境太过了解，所以乔家的很多心思都很难隐藏。就像他以前跟郭林说过的，对于线人这种奇怪的身份来说，唯一的安全感就来自于隐瞒自己的身份秘密还有情绪。郭林跟他最亲近的瞬间也无法摸透他的心思，只有这个杜子平，某种程度上简直像个贴身的测谎仪。所以杜子平神出鬼没地出现在房间的时候，乔家一罐啤酒差点泼出去。 你就不能尝试着走门？ 被暴风看见我们俩接触对你没什么好处。 杜子平说话的时候也是低低沉沉的，很像个复读机器。乔家真的搞不懂，怎么会有人愿意一直干卧底这种奇葩的事儿。不过好像听说他跟自己的队长也是某些不好明说的关系。想想自己和郭林，乔家忍不住在内心吐槽了一句目前警队机制运用人才的独特方式。他撇撇嘴，随意地靠在沙发上。 我现在做任何事情他都不在乎了，一个早晚要弃掉的车，谁会在乎是撞了保险杠还是坏了雨刮器啊？ 你这么做知道是什么后果吗？ 乔家喝了口啤酒，皱了下眉。 能猜到大概，郭林之前也警告过我， 绝对不可以越过那条红线。当年郭林在天台上就是这么告诫他的，而一直以来两个人生死关头徘徊了那么久，几乎也是为了保全彼此。郭林宁愿背上处分都要隐瞒他的身份，无非就是为了以后他能够全身而退，清清白白的去做个面店小老板。不过终究不可能了。